不久以前，墨索里尼的士兵刚刚开进了阿比西尼亚，这是埃塞俄比亚当时的名字。我作为孩子，很想有这个皇帝做朋友，并且在他面对意大利的绝对优势，不得不从一个国家逃到另一个国家的时候陪伴着他。不，我不能肯定。在我们东西会面的时候，是不是提到过埃塞俄比亚的皇帝，或者甚至是不是提到过门吉斯图这个最新的共产主义的统治者？只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午夜之前，我们必须在被称作泪水宫的边界检查大厅出示我们的身份证和入境证。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当我总是带着我的未完成的比目鱼在西柏林和维维斯弗莱特寻找一个栖身之处的时候，家里一直不太和睦。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流沙。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天津文艺台联合制作。